晚晚听啤梨，冇人敢屌你。唔扮高深，但求均真。啤梨漫步， 欢迎大家嚟到啊！1月2日啊，呢一集嘅 MIHK 十周年纪念特辑。涉到空虚网台血泪史，咁啊，其实我哋已经系踏入咗第11周年啦。咁啊，今日咧录影嘅时间咧就系2024年嘅1月2日。咁啊，大家吓即系都睇我种棵圣诞树都好靓啊，咁唔舍得拆住，咁啊摆下佢入下镜吓，记录下吓咁样。咁啊，呢棵圣诞树咧，我就喺我哋附近嘅一个嘅 garden 咧，就系抬翻翻嚟。咁啊，亦都咧就每一年咧，我都会吓。為佢啊悉心去佈置，咁啊同埋咧就係為佢增添一啲嘅聖誕裝飾嘅新嘅成員。咁而我揀嘅一啲嘅聖誕裝飾咧，全部都係咧同玩具啊，或者係同一啲嘅啊童心啊係有關嘅嘢。咁盡量咧就令呢一棵嘅聖誕樹咧就有一個嘅 juvenation， 有一個嘅年輕嘅一個嘅感覺，同埋明白到啊，即係我希望每一年我都可以保住一個嘅赤子之心。咁我嘅赤子之心啊，當然就係對樣嘢都好好奇啦，對樣嘢都好想去嘗試啦，啊，對樣嘢都有希望啦。咁同埋咧，就有一個嘅勇敢嘅呢一個嘅精神。咁啊，呢一個嘅精神咧，我就覺得咧喺一啲嘅創業家或者一啲嘅搞小生意嘅朋友身上邊咧，就一定要有嘅。哇！你又怕死嚇，你又保守嚇，你又樣嘢都唔敢試。咁啊，真係能得你橡皮糖噶啦，就乜都做唔到出嚟嘅。咁但係啊，大家你諗下，我哋細個嗰陣時，哇！叫你爬山，喂，去啊去啊去啊！我叫你去打斗槍，喂，去啊去啊去啊！我哋依一個嘅睇鹹書，哇哇，睇啊睇啊睇啊！喂，帶你入戲院拍，即係冒險去睇鹹片，係咪？咁你諗翻翻依一個嘅初心咧，我哋係唔怕死，唔怕賴嘢嚇，要冒險擴闊自己嘅視野嚇，幫大家咧就係嚇增添一啲嘅人生嘅一啲嘅閲歷啊，將大家嚇即係第時茶餘飯後坐定定喺度啊，都有故仔同大家去分享啊。咁我就好希望咧保持住依一個嘅初心。咁喺我人生裏邊咧，喺我做嘢裏邊咧，喺我每一個嘅 project 啊，或者係我嘅奮鬥嘅過程裏邊咧，我都好記掛住依一個嘅初心。咁坦白啲講啊，咁即係老老柒柒啦。我都今年啊，即係2024年咧，踏入56歲。咁啊，仲可唔可以保住呢個嘅初心啊？仲繼續啊，即係唔怕死嚇，即係完全無畏懼係嘛？即係勇字當頭係嘛？即係舐嘢行先都冇乜所謂嘅嘅依一種嘅拼勁咧。咁啊，唔多唔少咧，隨住我年齡嘅呢一個嘅增長咧，嚇做嘢都要謹慎少少，因為畢竟籌碼就唔多啦，嚇揾翻翻個本翻嚟嘅呢一個嘅機會咧，亦都係唔大。咁啊，所以咧就即係我就好懷念翻啦，十幾年前啊，即係點解會嚇無厘頭啊，即係都唔知一個靈光嚇打落嚟，喂呢一個老蕭而家係嘛租佢嘅地方出嚟俾人搞網台喎，試下咧，咁即係聽到呢一把嘅聲音，聽到呢一個嘅召喚啊，咁啊即係啊勇往直前咁啊搞咗十幾年啦，咁啊大家都會可以見得到啦，喺老我創立呢一個嘅 MHK TV 或者低俗頻道啊。都知道我唔會好似其他啲網台咁樣，哇！一個節目做你十鳩幾年啦，除咗我哋嘅大院有落，一日講歷史咁樣，即係冇辦法。咁我哋都有好多嘅唔同嘅節目咧，就係會創新啊，帶俾各位嘅老友記啊，咁即係亦都嚇。經過老我親身監製啊，或者係自己啊 participate 啊，做埋主持啊，又或者 co-host 啊，哇！咁我都唔記得只有幾多咁滯啦，即係都好多一啲嘅節目。咁但係往往只要我哋即係諗到個 idea， 好俾心機去將佢嘅定位嚇，然後再將佢哋一啲嘅potential 一啲嘅麻煩掃平係嘛，就即係盡量製造有利條件係嘛，咁然後之後咧就會變咗一個嘅幾大熱啦，同埋對個坊間裏邊咧都會可以咧就係帶嚟好多嘅依啲嘅迴響。咁啊，即係我亦都好 proud of 我自己咧喺依一方面個 capability 咧，我都可以講係網台界裏邊咧都可以講啊，我都睇唔到有邊一個可以諗我創作咗咁多嘅一啲嘅節目出嚟，而呢個所有嘅嗰個節目大部分都可以講係幾大熱啊，誒同埋製造翻嚟嘅迴響咧就係幾好嘅。咁啊，即係你都睇翻啦，個個都係自己咬住個老本係嘛，即係有啲做鬼故做幾廿年係嘛，有啲嗰啲燒也吹攣就做咗幾廿年係嘛，即係冇乜新意嘅嚇，即係號稱咩才子啊乜乜七七啊咁樣，又唔見你創造啲新嘅一啲嘅節目出嚟嚇。 因为点解咧？好容易你即系离开你自己最叻嗰范，创造一啲新嘅嘢出嚟嘅时候，好多嘅时候咧，出翻嚟嘅效果咧，每每都会强差人意。而每每强差人意嘅时候，咁识计算吓，咁中意有 ROI 嘅朋友咧，就会即刻去谂啦。哇！我抌啲 effort 出嚟吓，即系翻唔到我原本我其他耍家嗰啲嘅 program， 咁啊即系劳民又伤财又跌钱。咁啊喺咁嘅情况之下，不如我将我啲时间力水摆翻喺我专长里边吓，继续做好佢。咁啊无他嘅，咁即系有啲人啊做鳗鱼饭都可以做百鸠几年系嘛，仍然系一个嘅享誉江湖系嘛。咁但系睇唔同嘅人，唔同嘅一啲嘅取向，咁我就唔肯怕死嘅，我就勇于创新嘅，我就永远要带新意俾我啲观众嘅。咁所以喺咁去十年里面 ，MHK 亦都带咗好多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嘅新嘅一啲嘅 program 啊，或者到而家都好脍炙人口嘅一啲嘅 program 咧，系俾大家，系令到大家咧到目前为止成日都津津乐道。咁啊，今日同大家讲下，喂，有咩 program 你自己系觉得你即系？創作起上嚟，即係都係令到個網台界有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個迴響，又或者係即係做咗依一樣嘢出嚟之後，令到嚇即係個網台嗰個嘅餅啊都擴闊咗。咁我諗不得不提嘅咧，咁咪梗係依一個嘅啤梨漫步啦。咁大家都知道啦，我同啤梨哥都合作咗好多唔同嘅節目。咁啊，以前就有一個嘅節目做咗兩季嘅，就叫做做你老母中國人。咁啊，做你老母中國人咧，就即係然一啲有人話咧，就係唔係我創作嘅，係佢做嘅。咁我就算我俾曬100% credit 呢條友仔，佢只不過係真係幫呢一個嘅名咧，就係起題係嘛？做你老母中國人。咁但係呢一個嘅做你老母中國人咧，都係喺大家 brainstorming 嗰陣時咧，就係掟橋掟出嚟嘅。係咪全部都係你自己攞曬 credit 咧？我到而家都有一個好大嘅呢一個嘅 question mark。咁啊。另外嘅一樣嘢嘅，就算係你 100% 諗曬依一個嘅 concept 出嚟啦，由第一集開始去到第二季嘅最尾一集，你係完全冇 involve 到喺依一個嘅創作過程裏面。每一集嘅 content 啊，點樣去鋪排啊，節目嘅 run down 啊，主題啊，揀啲咩嘢嘅材料啊，你係完全沾不上依一個嘅邊兒。咁啊，到而家目前為止，你仍然覺得依一個嘅節目係你創作嘅。咁你咪創作夠飽佢咯，咁但係喺呢一個嘅做你老母中國人呢個節目做得咁成功，咁啊當然嚇，啤梨哥嘅功勞功不可沒啦，係嘛？即係佢嘅呢一個嘅批判啊，嚇對中國人嗰種嘅鞭撻啊，咁但係當然亦都有我喺度帶波喺中場交波俾佢入禁區頂入又好，交俾佢喺側邊係嘛？呢一個嘅遠處射入又好，或者俾佢扭過五六條友，然後屌你俾帶波入呢一個龍門又好，咁大家都係一個 partnership 做好成件事嚇，缺一亦都係不可。咁啊～做你老母中國人之後，咁啊當然啤梨哥佢亦都有一個好專長，就係、是、做佢一個嘅現代豪俠傳。咁啊，大家都見到佢即係狠屌呢啲嘅中國共產黨啊，屌柒呢啲嘅冚家產嘅呢啲嘅689政府啊，係嘛？咁啊，當時亦都見得到佢喺呢一方面裏面咧，就有一個論證啊，一個嘅駕馭嘅呢一個嘅能力，有一啲嘅論述係嘛？咁同埋當時佢的而且確咧就有做功課嘅，咁啊，所以你見得到佢啊，即係有睇好多嘅報紙啊，有聽好多其他嘅時事評論員嘅一啲嘅 program 啊，相關嘅一啲嘅 topics 一啲嘅睇法啦，然後衍生咗佢一啲嘅自己嘅一啲嘅獨特嘅一啲嘅見解啊。咁當時嘅一個啤梨哥做你老母中國人啊，又或者做呢一個嘅現代豪俠傳，的而且確喺呢個網台界裏邊咧。就係好明顯地咧，就殺出一條嘅新力軍，一個嘅義軍突起出嚟。咁而嚇，即係我可以講咧，就係當時亦都冇而家咁多嘅一啲嘅時事評論員。而阿啤梨嗰種嘅批判式啊，拍撚曬台啊，爭啲打爛個電話啊，拍撚扁佢包萬寶路啊，即係嗰啲嘅呢一個嘅叫囂式嚇，依一種嘅時事評論咧，我當時幫佢 term 咗一個嘅 term 就叫做發泄式時事評論員，咁啊唔係法西斯評論時事評論員，我係發泄式時事評論員。咁我自己又會覺得啦嚇，即係做你老母中國人係一個免費嘅一個嘅節目。咁啊，一個嘅去到第二季咧就係我記得只好似係要付費睇嘅，但係都有一次係去免費重温嘅。咁啊，另外。就係、是、現代豪俠傳亦都係全線嘅蘭花係一個嘅免費嘅依一個嘅節目。咁我有時喺度諗啦，當時嚇即係 崔少邦啦，佢哋啲咩鳩燒也吹攣啦，咁又話教主嘅鬱敏踩場啊，呢啲嘅唔同嘅節目，當時堪稱咧喺十年之前啦嚇，即係如果你2015年至2017年呢段期間咧，就即係已經係網台界裏邊咧就翹楚啦，即係做得最頂尖啊，做得最好嘅呢啲節目。咁啊，黃楊達當然亦都係。有佢嘅一個嘅節目啦，咁但係黃楊達亦都係局限咗佢哋呢啲嘅熱血公民嗰啲嘅受眾裏面，亦都唔係話一個好 popular 嘅大熱嘅呢一個嘅節目。咁當時我自己就喺度諗啊，其實阿啤李哥係咪應該可以即係做翻一個幾比較係intensify 啲嘅嚇，即係堅抽啲嘅，即係日日做嘅，咁啊即係呢一個嘅時事評論咧，咁即係亦都可以啊，即係已見到佢一定嘅基本盤，有啲嘅老友記去支持嘅呢一個嘅時候，係嘛？即係可以嚇，即係每日有咁多啲嘅新聞，係嘛？即係每日呢啲嘅新聞嚇，亦都嚇即係充滿爆炸性嚇，亦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 angle 去批判。咁而佢呢種嘅發泄式時事評論，係咪都可以咧？就係幫觀眾啊或者係網友帶嚟一個新嘅呢一個嘅衝擊咧？咁樣咁我有考慮呢一樣嘅嘢。咁另外第二樣嘢我有考慮嘅咧，就係當然就係、是、喂。哇！而家啲八點啊、九點啊，即係基本上俾啲前輩啊，或者係其他一啲嘅唔同嘅網台啊，都喺度霸佔緊。咁如果再喺裏面鬥爭呢一個嘅餅，咁啊即係換句話講，你分分鐘咧吸唔到一啲嘅新血，仲大家互相撕勢係嘛？即係互相影響，咁啊即係只有大家影響大家呢一個嘅 rating。咁啊人做我唔做，殺出新血路。我當時我一個嘅諗法就係話，不如我哋霸一個嘅時段。翁一個大家都未掂嘅呢一個嘅紅海係嘛？咁啊，即係紅海又好，南海又好啦，我都唔撚記得咗嗰啲 marketing 點 call 佢嗰個 term 啦。咁啊，因為叫 Blue Sea Strategy 啊，南海戰術嘅，咁就喺人哋一啲嘅冇去掂到嘅地方裏邊咧，就係出擊嘅咁樣。嗰陣諗朝頭早掂唔掂咧？咁但係朝頭早已經諗下嗰陣時阿皇上。佢依家黃楊達佢哋都曾經搞過一個嘅早朝天下，嗱其實佢係成功嘅，但係要做一個嘅朝頭早嘅依一個嘅節目嚇，咁你又一早起身，即係六點鐘到，你又要睇新聞，然後跟住八點零鐘就要開波。咁據我了解嚇，啤李哥嘅依個習性，佢呢個球迷中意睇波，咁啊都搞唔撚掂喎。咁不如睇傍晚啦，傍晚有乜都諗啊，六點幾啊真係最撚好啊！咁啊，即係點解咧？因為朝頭早發生嘅嘢係有啲人咧就要等到八點先講得，嗱，起碼我六點啊截鳩佢糊。有啲嘢喺琴晚之前一晚發生嘅，咁啊啲人咧就係、是、即係你又可以啊補充翻朝頭早嗰扎嘅早晨時段嘅節目嚇講嘅啲嘢嘅嘢，喺啲嘅漏啊十圍啊嚇，即係漏咗啲嘅 point 啊，我聽緊完人哋講就再跟緊住自己加啲意見，有依時啲做啊咁樣。咁所以我嗰陣時有一個諗法，就係希望可以當民嚟咗夜晚六點零鐘至到八點鐘嘅呢一個嘅時段，六點到八點咧，咁就應該就為之 very good 係嘛？人哋啱啱放工嗰陣時等車啊，翻屋企啊，坐車搭船啊，嚇呢段時間如果可以聽到我哋網台嘅節目，我哋就可以開發咗一個新嘅時段出嚟。咁而好多嘅網友當時習慣聽網台都係夜晚八點鐘打入去到十二點啊一點啊依一個時段。咁我亦都希望可以broaden 依一個嘅 coverage， 將網台嘅依一個嘅 turf 啊擴大佢，咁亦都分分鐘可以吸納到啊打一啲嘅傍晚時段依啲嘅聽心機啊新聞時事評論嘅一啲嘅網友轉嚟咧就係、是、聽依一個嘅網台節目，咁啊。因為亦都係睇翻啦，第一呢、這個時段網台界冇人掂，第二嚇隨住阿教主佢哋已經係退出啊，鄭經翰啊啲退出曬一啲嘅 radio 嘅界別啊，咁啊即係得翻嗰啲乜撚嘢黃永啊，啲乜柒頭啊，即係講啲嘢不堪入耳嘅係嘛，咁啊即係基本上即係亦都冇人中意聽啊，星期六啊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零鐘嗰啲嘅屌你老味喺收音機嗰啲嘅所謂嘅新聞電台啊，嗰啲嘅時事評論嗰啲嘅屌你老味小馬大幫忙嗰啲嘅撚屌節目，咁我諗其實呢個時間係真係有得諗。咁啊，所以我就即係構思咗，應該要搞一個個晚報嘅呢一個嘅形式。咁而晚報亦都好切合我哋 MHK TV 嚇香港製造網絡電視嘅呢一個嘅做嘢嘅宗旨，就係本著呢一個嘅香港保育文化。咁啊，而晚報大家都知撚到啦，即係隨住90年代之後就收撚曬皮嘅啦嘛，冇鳩曬嘅嘛。 喂，整翻張晚報喎、啊，咁有得諗下喎，咁啊嗱，即係跟住呢個 creative 嘅 concept 就好撚容易出啦。嗰陣時有份報紙叫做《蘋果日報》，咁啊《蘋果》就都係屌你咩對啤梨，《日報》就都係對晚報啦。咁啊整諗撚咗，掂撚曬冇交嗌，就一於拍板，屌你咩拱個節目出嚟就叫做《啤梨晚報》啦，咁樣。咁我就覺得哇，即係好撚正啊！即係個 idea， 即係知撚到一定係屌你老母殺硬噶啦。咁但係你又要諗啦，咁啊啤梨做啤梨晚報係嘛？咁你老尾有一條友要浪一個禮拜五晚六點到八點，哇掂唔撚掂㗎？因為你啤梨哥仲有依一個嘅嚇做你老母中國人二啊，又或者依一個嘅現代豪俠傳啊咁樣，咁其實喺我嘅 mindset 裏面咧，我就一定要犧牲嚇依兩個屬於嚇 MHK 或者低俗頻道嘅依兩個嘅節目嚟啦。咁而《啤梨晚報》咧，當時我嘅諗法咧係一個獨立嘅一個嘅網台頻道嚟嘅。嗱，點解我要咁樣去諗嘢咧？嗱，其實我亦都係諗緊有一個嘅人性嘅一個嘅問題嚟嘅。啤梨哥同我嘅合作，咁啊《現代豪俠傳》又係佢蘭花系嘅節目，我其實基本上我係完全。是放任佢哋做嘅，只要佢唔好講一啲太撚過撚分嘅嘢，或者係屌我老母啊，或者係踩我嘅宗教啊，咁我都有鳩佢，你講乜撚柒都得噶啦，係嘛？咁啊，即係所以我係完全唔干涉《現代無俠傳》呢一個嘅節目嘅。我開放嘅時段俾佢哋，等佢蘭花係啊，即係用佢哋嘅角度去睇一啲嘅時事嘅。我話做你老母中國人咧，咁我亦都有一啲嘅微博嘅居馬費咧，就會俾翻啤梨哥，或者以前嘅藍皮書，咁亦都有啲微博嘅居馬費俾翻啤梨哥。咁但係諗下佢山長水又遠咁樣樣喺大埔揸車出嚟咁樣樣係嘛？即係喂，你都會諗下當年嘅啤梨，即係都幾霉氹多㗎，即係地產公司又唔係話即係好撚好生意，跟住佢搞緊咗一間嚇叫做西餐廳。係嘛？尖市餐廳出嚟就俾屌你老尾陳正森條冚家產帶隊去搞鳩佢，咁啊跟住佢又有啲股東不和啊，如此類推，當嘢又搞唔撚掂，仲嗨撚咗嘢添。咁即係你都要諗下，喂，咁做朋友又好，做老死又好，你都要屌你老尾諗下佢嗰個嘅生意啊，或者佢嗰個嘅收入啊，你叫人哋咁樣走出嚟係嘛？你淨係俾微博嘅居馬費佢霸撚咗個 program， 冇撚佢著數，其實佢屌你老尾係肯定唔諗做。咁所以我喺我嘅構思裏面亦都係覺得，唉，係時候即係啤梨哥，如果佢係一個熱衷喺佢自己網台界嘅一個地方裏面要發揮嘅，咁當然就即係如果你係一個醒目嘅一個嘅領導者，你嘅俾翻一個佢嘅自己嘅範疇佢，咁即係譬如好似康熙咁樣，我屌你，我俾個雲南你啦，吳三桂，等你可以喺雲南裏面稱王稱霸。咁一個長遠嘅合作關係咧，就一定要換句話講，你利益你自己唔撚可以咧，就係賺撚曬。你一定要顧及你啲 partner 佢哋咧，就係自己可以收撚到啲咩撚嘢嘅回報啊，攞撚到啲乜撚嘢嘅著數啊，然後佢至可以繼續咧，就係做好佢嘅 project， 等佢冇後顧之憂，亦都有一個嘅奮鬥嘅目標，係嘛？你越勤力越做得好，咁你個 rebate 就當然就係會越嚟越好啦。咁你如果佢做撚到非常之好，你每個月都係屌你俾集集俾翻舊人兩嚿水佢，咁屌你俾佢採你四婆啦，佢走去做個看更好撚過啦，係嘛？賣屎忽又得，乜嘢都俾你屌你俾做網台賺得好啦，你個個好似你老惡咁撚樣，屌你為興趣啊，係嘛？咁大家都要揾食噶嘛。咁即係當然我相信啤梨哥對做網台嘅興趣都好撚大，因為佢其實都已經同我講過，最緊要一樣嘢要夠好玩嚇，即係有過癮。咁當然即係好玩同過癮嘅，我就一定係唔撚可以咧，就係限制嚇佢自己點樣樣去做啦。咁而我都覺得啤梨都幫咗我咁撚耐啦，咁我亦都冇乜撚嘢嘅 financial 嘅回報俾撚到佢，咁又算有嘅，都係一啲長遠即係未發生到，即係好似屌你咩程一言話俾你雞，我聽啲股票將來會屌你咩值到20蚊張一股噶咁樣，咁第一未發生啊，大佬，你 MHK 嗰陣時屌你咩係仍然係窮到窿係嘛，帶精工，咁你點樣樣可以即係俾一啲嘅 open promise 人哋咧？咁所以我就喺度諗啦，啤梨晚報係一個獨立嘅頻道，咁而我應該同啤梨去傾嘅咧。就係佢有幾多 subscriber， 我要拆翻份大數俾佢。佢變咗當撚咗佢自己嘅依一個嘅生意，佢自己做撚得好，越多 subscriber 嘅，佢拆嘅依一個嘅利潤咧就越多。咁亦都 at the same time 佢未諗到佢屌你老尾閪嚇地產你冇撚就做得好啦，係嘛？屌你老尾尖絲餐廳就執鳩咗粒啦，咁啊屌你老尾你都要嚇，即係話知你屋企好撚多錢啊，食過世啊，咁你都要拎啲新錢翻去氹下老婆噶，係嘛？咁你都希望老婆見撚到你。做撚咗網台，做撚咗咁撚多年啦，屌你俾你唔係淨係冚家產攬住阿 Luffy 影張相咁啊，屌你俾人生最大成就噶嘛，大佬啊，係咪咁樣講？咁所以 喺咁嘅 moment 裏面，我就諗咗依一個嘅 concept， 亦都係時候覺得 Belly 應該佢有自己一個嘅 channel 啊，佢自己一個 platform 去做啦咁嘅嘢。咁好啦，咁當然就係其他嘅唔同嘅人去拍檔去幫佢手啦。咁而唔同嘅人嘅拍檔去幫佢手嗰陣時候，當然我就諗緊下以前同我合作開嘅依一個嘅林康正啦。咁林康正咧，真係可以講一句幾好嘅。林康正係底屌難做，冇炸型。咁即係好多嘅 program 你揾佢做咧，佢都肯幫拖去做嘅。咁即係亦都可以講，林康正係我識嘅網台界裏面咧，除咗我之外咧，佢一個最勤力嘅一個嘅從業員，即係一係真心嘅説話嚟嘅。即係你見阿林康正係嘛，屌你老尾閪，佢而家屎忽閒都唔知得唔得閒去拗係嘛，又做咩呢晚報，又佢自己有一個嘅 channel 啦，係嘛？有時屌你老尾法輪功揾佢傾下，佢又屌你老尾又講下，依個揾佢講下，佢又去傾下，哇！度度佢都屌你老尾有佢嘅 presence， 正中無處不在，處處都在，你就知佢幾撚勤力噶啦。咁所以我就諗緊揾佢。咁但係當然林康正亦都要考慮有啲嘅嘢係好實在嘅。咁就係第一，佢當然即係我哋開台嘅時候，佢唔敢冒然跟嚟啦，喺老蕭嗰度，屌你老尾閪，又有節目做，又有居馬費收，又有一啲穩定嘅 exposure。佢過嚟你 MHK， 屌你老尾，你兩個月之後就收皮嘅，咁佢咪即係屌你咪搭撚咗即刻踢達尼，沉撚咗落海底，係嘛？好似美國隊長咁，冰封47年之後揾得翻佢，咁咪撲街，係嘛？咁啊唔掂啊！咁佢都要即係要等下，即係我哋要做到啲嘢出嚟，俾佢見到有啲成績。係嘛？俾佢感覺到，咦，過嚟幫你哋鱷魚手，佢都唔撚會賴嘢喎。因為點解啊？如果佢一做一個時事評論嘅節目，即係冇撚得翻轉頭，就唔撚使旨意再入依一個嘅吹簫幫噶啦。咁啊，即係當然啦，吹簫幫當時人才仔仔啦，即係又有啲似娃娃嘅阿於飛啊，又有啲嘅屌你老尾雞唐狗嘅依一個嘅係嘛？趙善軒啊，嗰啲一隻二隻喺度。咁我即係亦都有同阿林康正講，喂，其實你做依啲咁嘅下把位。冇撚著數啦，嗱，不如咁啦，即係我諗一諗啊，即係我俾一個 monthly package 你，我俾五位數字嘅人工你嚇 ，OK， 咁你跟住你過嚟幫阿啤你手嚇，做依一個嘅啤你晚報嚇，咁啊，你起碼可以穩定咗你一啲月入嘅收入先啦嚇，你唔撚使擔心依一樣嘢。咁啊，另外咁我有好多唔同嘅節目嘅，咁你都可以離開節目，咁啊，即係換句話講，你可以幫阿史提啊，搞下啲乜撚嘢嘅。合作啊，又或者可以過到嚟即係同啊依一個嘅爆破煉獄同阿亨利又可以合作係嘛，又可以客串啊藍皮書，好又只有啲其他一啲嘅節目，咁啊集集同你計依啲嘅居馬費嘅，咁啊總之你越做得多，咁你咪揾翻埋條數，你咪會屌你老尾喺俾依一個嘅喺吹簫幫嗰陣時做啲下把位，屌你老尾喺做啊老蕭側邊只烤天，屌好點都為之身價又好又獨立，屌你老尾喺去一個嘅自由嘅 platform 裏邊發功。是不是好啲先咁啊？咁即係當然我要諗掂條數啦，我要計掂條數啦，係咪？咁而跟住咧就係要嚇開始要說服阿啤你要做依一樣嘢啦。咁啊啤你好簡單嘅啫，即係當然就係、是、我要拆條數俾佢覺得咦真係有數圍啦。第二嘅啲 expenses 唔可以入佢個袋啦，即係我近啦，係嘛？咁亦都係林康正要拍佢嘅時候，佢亦都俾翻一啲時間佢休息啦。咁亦都揾其他啲人啦。咁喺依一個 moment 裏面咧，後尾即係發展到邊個啤梨漫步，又有啊黃一恆啦，係嘛？又有啊史提去幫手啦，又有啊亨利去幫手啦。咁啊，即係可以俾到個時間啊啤梨去休息啦。咁但係依啲老友記嗰啲 expenses 咧，就一定要我要諗掂㗎啦，係嘛？咁而跟住咧。因為最緊要嘅，其實亨利係好撚貴嘅一個嘅每一集嘅一個嘅費用嘅。咁亨利個價錢係絕對唔平嘅。咁我揾得亨利嚟，其實我亦都同阿亨利講話，嗱，我要買斷你噶，因為你一間又有喺吹簫幫嗰度屌你老尾蒲頭，一間你又喺屌你老尾喺地低嘅地方裏面出現。咁但係你諗下，我如果我俾一個幾多 premium 嘅居馬費你？咁對我哋嚟講係好撚多呢一啲嘅 channel 就屌你咩拍膊頭，居馬費就欠奉，咁對我嚟講係咪即係都比較係唔撚公平呢咁撚樣，咁即係當然阿亨利亦都好明白事理啦，亦都好幫拖嘅，咁佢決定咧就嚟加盟我哋 MHK TV 咧，就加入依一個嘅啤梨晚報嘅依一個嘅行列啦咁樣。咁即係人腳就捽之齊啦，咁即係開始就即係要考慮要做依一個嘅啤梨晚報啊，咁嗰陣時連宣傳片都八鳩埋係嘛，咁 亦都係將嚇《啤梨晚報》同《蘋果日報》啊，嗰陣時有肥佬禮咧，咪咬鳩住個蘋果，又跟住俾人射撚到通身都係戰嘅。咁我哋亦都係即係仿照依一個嘅舊嘅依一個 concept 就二次創作咗，咪 launch 一個依一個《啤梨晚報》嘅依一個嘅節目出嚟。咁啊，而我好記得咧，即係當時我哋仲要喂大佬，即係我哋要開波，即係要收費嘅。咁我哋就記得咧，就係唔夠幾撚多人咧，就唔撚開麥噶啦。咁起碼都係屌行船間爭解攬啊！屌你乜月費我收先啦，大佬！即係你起碼都收撚咗啲月費翻嚟，咁然後咧直接可以咧就係糧早先行，我即係有足夠嘅呢啲嘅軍響啊，咪即係可以開波做一個嘅網台節目。咁啊我好記得當時咧，林康正咧，如果做啤晚度咧，佢都如果啲 subscriber 收到幾撚多個人數咧，佢都有一個嘅月費咧，即係個 commission 可以收翻。咁啊，啤梨哥亦都當然佔大份啦。咁而我哋亦都係收翻一個嘅 percentage 嘅。嗱，好老實講，今時今日咧，如果你問我，喂，你有冇後悔搞過依一個嘅啤梨晚報出嚟咧？咁樣其實喺好撚多方面咧 ，MHK TV 係輸鳩曬嘅。第一，我亦都即係希望一心為心，就是、希望呢一個嘅節目係咪即係可以同啤梨個合作係長久啲，咁佢可以即係利用我哋嘅當時嘅呢一個嘅台啊，我哋又有完善嘅 infrastructure 啦，又有我哋嘅 studio 啦，我亦都唔會干預佢任何嘅呢一個嘅創作嘅呢一個嘅自主係嘛，咁亦都希望做起一個嘅節目，咁亦都係即係佢嘅人流帶到我哋俾 MHK 裏面多啲人去睇，多啲人去認識啦。咁啊，同時之間最緊要嘅就係、係時候佢真係要有翻一啲係屬於佢自己嘅嘢。因為好多嘅人都搞唔撚清楚，喂，究竟 MHK 係咪有啤梨㗎？因為啤梨都喺裏面即係都好大嘅呢一個嘅 involvement。咁啊，當然即係我當時其實唔介意話俾大家聽嘅，好多開國嘅MHK TV 嘅主持人啊、朋友啊，其實我當時咧係有一間公司咧就係開咗。咁依間公司裏面咧，其實我又喺佢哋咧而家寫撚曬名咧，佢哋有部分嘅一啲嘅唔同嘅股份嘅。咁而依啲嘅公司咧，到最後咧，我其實亦都咧就簽曬 contract 俾佢哋，只要第時將來公司真係可以即係好似我哋個 business plan 咁樣上撚到嘅。一個嘅創業板嘅，咁我哋希望咧可以咧就係喺俾翻一啲 share options 啊，佢哋啊如此類推，咁啊即係，但係依一個始終係唔係即時嗰啲 instant gratification 可以即刻收到錢嘅一啲嘅回報嚟，咁你都要開飯要諗下喂，人哋都唔可以無止境咁樣去幫你，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更加有翻啲實在啲嘅一個個 program 嚇，有條嘅 channel 俾到阿 Perry 有佢自己嘅 ownership， 咁啊希望將來大家個合作佢可以長遠嘅。咁其實佢亦都百利而無一害，因為佢根本係一蚊都唔撚使拎出嚟，只係佢自己 invest 啲嘅 time management 同埋佢嘅 talent 係嘛，同埋佢嗰個嘅 opportunity cost 啊，同埋佢點樣去 participate 喺依一個嘅節目裏面做好佢，咁而又基本上就係、是有幾多人 subscribe， 咁佢就可以攞到嗰個嘅 subscription 嘅一個大部分嘅錢。咁但係我要浪嘅錢就好撚大鑊啦。第一，我要搵一個專人嘅 operator 去服務呢一個 program。第二，我要 reserve 一個嘅 studio room 係俾佢哋去做 broadcast。咁跟住 bandwidth 啊、wavelength 啊依啲嘅屌你咩嘅 file 嘅 storage 啊、主持人嘅 expenses 啊，係嘛？林康正嘅呢一個嘅月薪啊，全撚部都係 MHK TV 嘅呢一個嘅支出嚟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賺翻嚟嗰個嘅錢咧，其實係冇諗辦法咧去 cover 到我哋嗰個 expenses， 因為我唔係佔哇，屌你俾幾廿個 percentage， 又拆翻少少俾佢哋，我係佔多過林康正嘅 share， 係少過啤梨嘅依一個嘅分紅嘅咁樣嘅情況。咁所以但係賺翻嚟嘅情況之下，我哋都唔係話即係賺撚到好撚多嘅依啲嘅回報。全盛時期，我記得依一個嘅啤梨晚報咧係500人嘅 subscription 以上嘅，去到六七百左右人左右啦，即係又要肯俾錢嘅依一個嘅情況。咁啊，即係條數你就可以大家都估量得到咧，大概有幾撚多人咧去 subscribe 依一個節目啦。咁我亦都好記得就可以，如果冇記錯，當時好似係如果你砌唔夠一定數目嘅人數咧，我哋就唔開波啊咁樣。咁好啦，咁啊卒之就我就好記得就一年嗰年嘅年底開始咧就係收人，而喺年頭咧就即係可以順利咧就係 kick start 嘅。如果我冇記我記憶所及，嗱我冇 check 翻曬啲年與日啦。咁大家如果係資深嘅一啲嘅網友，咁你跟開嘅，咁你都可以 day back 翻大家知道嗰個嘅chronological order 大概係點樣。 節目出街咁啊，當然就係空前成功啦。咁曾經喺 在線嘅人數，我哋見撚到個chat room 係都係都好撚多嘅人，有幾千人去睇。咁即係證明我一個嘅睇法就係霸依一個嘅黃昏時段啊，人做我唔做，殺出條新血路啊！咁亦都當時嘅啤梨係好當打嘅嚇，即係娛樂性啊對一啲嘅時事嘅批判性啊。好多方面咧，真係亦都係有依一個嘅獨特嘅一個嘅睇法。咁啊，即係觀眾亦都好撚受落。咁啊，當時亦都係因為啊，即係時局嘅依一個變化啊，689嘅屌你咩嘅亂柒咁嚟啊！咁同埋即係唔缺少啊依啲嘅時事嘅 topic 咧，可以俾佢依一個嘅發揮。咁啊，即係所以嚇，即係亦都好似我咁樣講，朝頭早講唔曬嘅。旁晚講，或者當日下晝發生咗嘅，早過其他人講。咁依一個嘅位咧，就啱啱喺正一個嘅非常之策略性重要嘅一個嘅時段。咁啊，亦都係嚇，即係證明咗，即係我嗰個睇法咧就係掂嘅。咁啊，當然就係即係依個成功咗一個節目，當然係亦都有林康正啊一眾嘅主持啊，同埋啤梨嘅依一個嘅去合作啦，係嘛？咁啊，即係佢哋嘅依一個嘅，即係最主要令到依個節目成功。咁而我只不過係知撚到邊撚度有水源啊，安排人手去掘井，係嘛？即係去嗰個地方裏邊，我覺得有真係有運行啊，射撚咗一個好嘅波去。咁當然啊，即係啤梨晚報嘅人數就開始越做越多啦，係嘛？咁啊啤梨亦都喺依個節目裏邊咧，揾到佢一啲應該屬於佢比較好少少嘅依一個嘅一個收入，咁但係當然呢一個嘅唔係大錢啦。我諗喺佢嘅 mind 裏面咧，佢就會覺得係咩嘅時候，佢至可以再揾到啲錢，就係佢知揾到佢個啤梨晚報呢個頻道嘅支持者越嚟越多，而呢個支持者除咗俾月費喺佢身上面之外，佢就可以去諗下，哇點樣可以喺扎人身上面咧，就係揾到錢。咁啊，我想大家都會記得啦，當時啤梨晚報亦都嚇，即係啤梨亦都開始係試緊一啲賣嘢嘅嘢，同埋啲 servicing 嘅 providing 嘅嘢，就係幫人哋搞依一個嘅 BNO 嘅依一個嘅護照啦，係咪？咁當然係嗰啲全撚部都係佢自己嘅收入嚟㗎，我係冇收到任何嘅錢。咁另外第二樣嘢就係賣一啲嘅，譬如一啲嗰啲 TV box 啊，咁啊呢啲嘅物體啦，係咪佢個節目裏邊會有做依一樣嘢啦？咁後屘咁亦都有同阿客家佬即係去搞一啲嘅旅行團啦，各方面嘅嘢，咁亦都喺借佢嘅頻道裏邊都有吹啊各方面嘅嘢。我諗喺嗰個 moment 裏面咧，啤梨已經開始知諗得到咧，利用個網台同埋利用佢嘅 supporter 咧，可以幫到佢帶嚟一啲除咗subscription 以外嘅呢啲嘅收入。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喺我嘅自己嘅立場裏面，我嘅初心就係做節目啦，發揮我嘅 creativity 啦，咁同埋咧就係以一個嘅頻道裏面帶俾唔同朋友嘅一啲嘅 knowledge 啊、資訊啊，係嘛，或者 promote 一啲嘅價值觀啊，某一啲嘅睇法俾大家。咁我諗開始喺呢一個位裏面，佢知道嗰啲可以俾到佢嘅呢啲嘅收入呢就係越嚟越可觀。咁我諗喺呢一方面裏面呢，就我同佢嘅呢個睇法呢，大家對媒體呀、對網媒嘅方向嘅情況之下呢，可能係啤梨哥係啱㗎。如果你人生裏面只係為錢嘅話呢，咁即係記住就要屌你老闆喺搞撚咗好撚多呢啲嘅網友去支持你，然後就屌你老闆喺你身上面就斬你老母喺一頸血，係咪賺你老闆錢，係咪咁至係屌你俾黃道㗎嘛，大佬我咁辛苦日日做兩個鐘頭節目俾你班撚屌，係咪你交個屌你俾幾十蚊嘅呢個台費，你又想我放過你，咁我梗係喺你身上面屌你老闆喺揸撚曬你啲奶，係咪屌你老闆刮撚曬你啲脂肪。屌你俾冚家產啊！你啲金馬都摸埋你係嘛？即係會可能佢有啲係開始會咁撚樣去依一個嘅諗嘢。咁啊，隨住阿啤梨即係做依一個嘅啤梨晚報越嚟越成功啦。咁但係我亦都有其他一啲嘅嘢去諗啦。即係當然我亦都開始，我其實一直以嚟做網台咧，我好希望我唔想做咁多幕前嘅嘢。我希望創作多啲嘅嘢，同埋即係可以即係develop 一啲更加多可以獨當一面嘅依啲嘅。網台主持人有一啲成功嘅一啲嘅 successful 嘅program 出撚到嚟啊咁樣嗱 ，keep in mind 啊，當時嘅一個網台界，哇未有咁撚多啊17直播啊，哇依啲而家都大家都閃撚冇撚咗啦，冇咁撚多 YouTube 嘅直播啊，冇人會做咁多嘅，屌你咩嘅 podcast 啊咁咯，都係好靠一個個 platform 咁樣去喎，仲未有一啲自媒體 individual channel 八月又春想 百花齊放嘅咁樣。咁但係當然你嘅今時今日，你再揾人去合作，人哋都睬你四婆啦，人哋佢自己屌你尾攞部電話整個麥係嘛，盞燈咁啊屌你咪自己已經係講得啦，個個都要嚟啦，咁點解要俾你去搞咧？咁但係咁啊，始終可能我忽略咗呢一點，亦都係了解唔到科技嘅發展會哇會快得咁撚緊要係嘛？當年我哋屌你尾等。求几两球出嚟起个 studio， 到捻到屌你俾三四年之后，哇！已经人哋唔捻需要屌啦，先要一个个 studio 啦，自己坐喺屋企自己做直播都仲得，系嘛？当时仲要话屌几条友隔地咁捻样吓，即系要联播系嘛？我仲要谂点样用 I 依一个嘅Skype 啊，然后即系 link 咗佢啊，点样去出两个 panel 出嚟啊？又要点样去 mix 啊？几条 video audio track crack 一齐去摆埋一齐。而家屌你俾个 Google Meet 或者要 Zoom 搞捻掂食碗面啊，跟住摆埋上 YouTube 即刻做捻到系嘛？以前要抌好捻多钱出嚟嘅 set up 啊架撑啊，喂而家原来一部手机一部 iPad 或者一部平板。电脑一部嘅 desktop 全部搞紧掂食碗面系嘛，咁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咁但系呢啲真系始终对嗰个科技嘅掌握，我失去咗一个嘅估量。咁但系亦都谂翻啦，如果要 promo 一个人吓新秀可以再独当一面嘅，其实又睇翻翻而家今时今日又有几捻多个吓咁捻多天才，个人个即系都能言善辩，有个人多人即系可以系有一个嘅 charm， 有一个嘅压台啊，或者系好多嘅呢啲嘅唔同嘅 talent 啊，可以令到人哋可以系中意睇佢嘅节目咧咁样。咁而家当然就诶唔系啊，老我有好捻多人做啲节目出嚟都好捻多人嚟睇啊。咁但系你谂下，而家系依近年嘅事喎，有好捻多嘅先烈。demonstrate 曬俾你睇，或者你睇撚到慣曬之後，然後你知撚到個 know how 會點樣去做，咁再有埋一啲嘅科技嘅便利，咁啊即係當然係成事就事半功倍啦。咁但係即係調翻轉講，冇人以前嚇、啊、即係去發現呢一個嘅新大陸啊，即係唔怕沉船啊，唔怕俾啲土著攞毒箭射死啊，咁啊唔會有今日嘅呢一個嘅美國啊，總要有人啊行先一步噶嘛，係咪咁樣講？好啊，咁啊讲翻啦，咁啊即系我哋都好记得啊，即系啤梨晚报系曾经试过玩到好过瘾嘅，就走去做现场直播。咁啊以前嘅现场直播咧就唔系好似我哋而家咁样，我攞部手机系嘛，咁啊就屌你老尾，咁啊就可以即刻做 live。而家总理出巡到啊碌街系嘛，咁大家都走嚟走去，我喺吓温哥华做直播，总理就喺香港做直播。以前做直播。唔撚係咁撚容易㗎，我就記得嗰陣時啊 ，MHK TV 啊 ，Q 係嘛 ，Vincent 諗撚咗幾撚耐啊，即係點撚樣去喺度擺個 mixer， 阿斌哥定係邊個屌你俾係坐鎮嚇，即係對住要做呢一個嘅 camera 啊、收音啊各方面嘅嘢，又要喺嚇呢一個嘅 outdoor 裏邊啊整定曬啲 setting 啊，跟住揾啲蘭花係手足啊做下體場啊咁樣，哇好撚大陣仗啊，係嘛？咁但係唔似而家即係攞部手機你去撚到邊撚度都做得。唔係好耐之前嘅，依十年八載嘅依一個時間，咁啊，即係科技真係一日千里，真係估都估唔諗到。咁好啦，咁啊，即係喂，咁大家都可能會問啦，喂，老你會唔會同阿啤梨有簽過合約，搞依一個嘅啤梨晚報咧？咁樣，咁其實即係自從我好似頭先咁樣講啦，即係啤梨有自己個頻道，我有我自己嘅忙碌，其實我哋已經開始咧就少咗一啲嘅交流，因為。有時我盡量希望你都知道我嘅工作時間啦，我又有時會開商會嘅會，咁我有時要出去外景，咁啊翻嚟要錄影，錄完影之後，啱啱阿啤梨就屌你咪就要開始啤梨漫步，佢去到八點，咁我唔通我一日都唔翻屋企咩？我仲屌你老尾喺個 studio 裏面等等到你屌你咪完撚完之後，我至同你行圈兩句啊，食嘢啊，然後接翻屋企咩？咁我老婆會殺鳩咗我女，會唔見撚咗個老豆噶嘛？咁我都盡量爭取，譬如七點零鐘，我真係做緊曬啲嘢，我就翻屋企休息啊，各方面嘅嘢，準備第二日嘅一個挑戰。你唔好忘記，除咗 MHK TV 之外，我做其他啲business 我要兼顧啊。朝頭早我係要九點鐘，屌你咪要蒲頭，或者我仲要抽啲時間出去做外景，我真係冇諗辦法㗎，即係去夜晚玩到咁撚盡。咁啊，即係真係少緊咗啲嘅傾偈。咁啊，即係變咗，我亦都覺得同我之前嘅一個嘅 planning， 我要俾翻一啲嘅佢嘅 own territory 佢，俾翻個自主嘅地方佢，俾一啲 ownership 佢。咁我就諗緊，即係如果佢有佢自己嘅依一個嘅啤梨晚報嘅依個情況之下，佢自己應該都好心滿意足啦，係嘛？即係佢自己又搞佢嗰啲幫人哋做 BNO， 又有錢收啦，係嘛？咁又冇拆翻數俾公司嘅，係嘛？賣嘢咁啊，即係佢又自己可以有啲條路去行啦。係嘛？咁但係開始就係當然就係知撚到佢賣永豔亭啦， 永念亭我都之前同你讲过啦，即係有条柒头叫做细姜，咁嗰阵时就曾经揾过我嘅，咁但我当时我真係冇办法，因为我做緊嘢我就冇咁办法接触细姜条柒头，咁我就冇理到佢，咁但係后尾就同佢傾撚咗呢，佢知撚到佢有一个永念亭嘅卖骨灰嘅呢一个 project， 咁卖骨灰庵，咁即係希望可以同我合作，我就諗緊，咁我就 call 撚咗阿 Belly， 就同佢讲喂细姜 call 我哋话有个澳门里面卖骨灰庵，我想睇下你有冇兴趣，大家傾下啦咁撚样。咁殊不知第二日佢喺 Belly 漫步就已经卖緊。係咪佢已经卖緊。咁你点啫係咪咁我睇哦，你咁撚快嘅咁撚樣，咁見佢開始就即係賣緊，亦都知道佢生意就好撚好，係嘛？咁當然啦，即係當時嘅呢一個嘅 MHK 係正正直就係個負債就開始越嚟越攞命啦，因為之前投入嘅一啲嘅資金已經係用曬咁滯啦，咁賺翻翻嚟嘅錢亦都隨住個expenses 就越嚟越多。咁但係即係其中個 partner 就係頭先同我哋講話帶啲客入嚟，咁然後跟住 subscribe 我哋嘅個場啊，利用我哋嘅地方個平台去做廣告啊，或者再去做 production 啊，呢啲嘅生錢，咁佢亦都帶唔到俾我哋，咁我自己亦都冇能力即係可以再拆多啲 effort 出嚟去揾呢啲嘅新生意，就算我請埋人翻嚟去做呢個 sales manager， 亦都係做唔到呢一個嘢，因為始終當時香港已經個政治氣候啊，有啲人咧就係覺得啊，因為你班撚樣成日講粗口啊，又或者成日屌政府啊，啊即係唔係好想係同我哋黐撚住呢一個嘅邊，係嘛？更加當我哋知道嚇，即係嗰啲嘅做 finance 嘅人同我哋講話，喂一百無上撚咗市。應該就係最後㗎啦，諗唔諗掂㗎啦，老友記冇人會同你哋會俾到你哋有上市嘅呢啲嘅機會啦。咁你同時而家個政治嘅壓力啊，唔會再俾呢啲咁反攻亂港嘅呢啲嘅媒體咁撚容易上撚到泄甩撚到水，中共都唔撚俾。咁我都知撚到大撚鑊啊，係嘛？咁但係個關鍵係你日都有咁撚多嘅錢嚇，即係要使，你都要諗個方法，即係要屌你嗰個營運啦。咁好啦，咁即係當時我亦都賣過兩次呢一個嘅永念亭嘅呢一個嘅講座啊，開過兩個，咁有啲網友上嚟咧。咁呢一個咧，當時嘅呢一個嘅做法就係都係同阿 Belly 傾啊，喂，你幫我搞掂埋佢啦。即係總之呢啲上嚟嘅就係 MHK TV 去搞。咁但係如果呢啲人真係佢有機會去買嘅咧，咁就你要幫我搞，我就拆翻傭俾你同你嘅老婆。咁但係咧嗰啲嘅收益咧就我又一定要嚟晾住公司嘅呢一個嘅營運。咁但係做咗兩次之後，咁我都冇繼續再做嘅，因為阿 Belly 個老婆收嘅傭實在太撚金啊，即係基本上我做撚完之後，我都冇撚一啲肉食。咁同埋兩次做嘅呢一個嘅錢，我已經幫我解決咗一啲嘅財困。咁我唔想再繼續去買呢一個骨灰庵，我就跟住冇做到。咁我諗亦都係因為即係賣骨灰庵，令到阿 Belly 發覺到哇，原來我有我自己嘅呢一個嘅頻道啊，自己嘅呢一個嘅 platform 可以賺到咁撚多錢。咁我唔撚知係咪喺嗰個 moment 裏面佢想飛鳩起我啊，定係點？但係實情我喺你身上面都攞唔撚到啲乜撚嘢嘅著數，係嘛？咁你即係我都有時都唔撚明。咁我記得即係當時係有一個嘅合約就係簽咗嘅，即係裏面個合約就係話，即係如果你要唔玩嘅，你要通知俾我哋，或者我哋要埋單計數，咁大家要啲幾多嘅時間傾掂咗條數，然後我哋就可以 settle 啦。咁咧好純粹嘅呢個商業嘅行為，冇話要罰鳩佢啊、告鳩佢啊、斬佢老母啊、噴佢淋佢紅油啊、屌你咪殺佢全家咁，當然冇呢啲嘢。咁啊，即係一個即係將心比己，為一個一紙合約。咁點解咧？喂，咁但係我真係公司，我真係幫你投資咗好多嘅噃。我又請埋林康正嚇，亨利呢個價錢亦都係不菲。咁其實有其他啲主持嗰啲，雖然阿黃一恆啊，同埋阿史提嘅居馬費又唔係話好撚多。咁呢全部都 MHK 嘅 expenses， 燈油火蠟咧，一個燈光火著咧 ，operator 嘅錢咧，儲存咧，全撚部都係錢嚟嘅。咁我有翻個合約去保障翻自己，我自己有準備，唔係你行人即時又走。咁屌你老尾，咁我咪對公司好撚大禍係嘛？即係一個一紙合約係主要係咁啊。咁但係，我又真係好忽略咗啊！依一樣嘅嘢就我交咗俾我的同事，而我同事咧原來咧由頭到尾咧都追唔到阿 Belly 要簽依一個嘅 contract。 咁我諗即係啤梨不嬲都俾人哋一個惡形惡相嘅感覺啦。咁有時我見撚到佢拍撚曬台屌柒我啲 operator 啊，各方面嘅嘢我都有啲幾撚敏準嘅。即係喂大佬，你打狗睇主人啦，你有啲咩撚嘢唔撚妥啊？即係我啲 operator 做嘢做成點嘅，你咪同我講咯，係嘛？即係等我去教啊，係嘛？即係你無謂屌啲撚樣屌撚到咁撚行，跟住你屌撚走佢，係咪捉你老婆上嚟屌你咪同你 op 機啊？係嘛？即係肯定咁撚樣做人。咁我亦都對佢依一方面，我其實就麻麻地。咁再加上咧，即係我亦都有啲股東就開始就對佢有啲微言，就係、是、覺得愣撚住啤梨，你即係依一世都冇運行。咁因為亦都佢個政治立場啊，佢嗰個嘅個人嘅形象啊，各方面嘅嘢，即係亦都令到如果你要做一啲商業上面嘅嘢，你就搞唔諗掂啦。咁但係當然即係已經係幾方面夾埋啦，即係又上唔到市噶啦，搞依一個 plan 啊，一定係行唔諗到噶啦。愣撚住佢，咁亦都係其他啲 advertising 嘅人咧，亦都對我哋嚇、啊、即係 advertiser 又都有一啲嘅諗法，就即係有啤梨依一樣嘢。就算 even 我拆咗出嚟一個獨立嘅頻道，當佢係租我哋嘅地方，咁撚樣去 operate 嘅，咁啲人都係有一啲嘅睇法。咁我始終可能喺依一方面裏面我忽略咗再到同啤梨嘅溝通，咁同埋可能即係亦都見撚咗係嘛，即係。佢見撚到血啊，吸撚咗血，哇！原來食到咁撚好味，咁就食取滋味嘅時候，可能佢就會諗下自己應該要點樣去壯大佢自己啊。咁我一直都有諗過一樣嘅嘢，佢會唔會突然之間走咧？會唔會突然之間佢會唔撚同我玩咧？定係點撚樣？我都冇時間去同佢傾呢一個嘅問題，又或者可能喺 deep in 同埋 hard， 我根本唔撚想同佢傾呢一樣嘅嘢。而我一個咁積極啊、咁進取，同埋即係好多嘢都會打翻手勢波。守撚住個罩門啊，各方面嘅時候，我始終一直冇同佢傾過一樣，可能我潛意識都覺得，即係佢越嚟越囂張跋扈啊，同埋佢越嚟越即係惡形惡相對我啲 operator 啊，又或者唔知係咪佢自己做啲嘢出嚟，好似感覺到即係我啲 operator 幫佢唔撚到手啊，又或者係即係佢越賺到錢越嚟越財大氣粗啊，如此類推嘅依一種感覺嘅時候，我唔撚想同佢接觸定係點咧？咁第一嘢有一年咧。就係喺依一個嘅九華徑，我哋搞過一個嘅十二月嘅時候，我哋搞過一個嘅網聚嘅，咁啊即係大家去九華徑就去燒烤啊。咁其實當時已經有啲朋友同我講，喂，佢喺嗰邊同嗰啲蘭花器啲人啊，如此類推咧，就講過咧，就係要走噶咯噃，飛哥好似要自己搞緊喎，揾咗 studio 噶咯噃嚇，就揾緊人幫佢搞喎，係如此類推。咁啊。我聽撚到之後，我亦都冇撚特別嘅理過依一樣嘅嘢。其實我心裏面當然係盤算緊依一日會將會來臨啦。咁你一日唔撚同我講，我就算出面啲人講撚到幾撚真都好，我都當冇撚聽過呢件事。咁啊，卒之有一日佢就做完節目就啊，我如啊，你等一等我啊，我嘢同你傾，點樣同我講依一樣嘢？咁佢就話之後咧就一個月之後就要走啦嚇，即係佢話已經係搞撚掂曬啊，又講撚到佢點樣賣嘢啊，咁又點樣樣將來會上市啊？即係諗撚曬搭撚曬棚啊點啊，如此類推。咁我唯有講句祝佢好運啦。咁啊，即係我亦都明白到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咁而當然我亦都即係喺同佢哋成個蘭花系啊，同啤梨合作裏邊，咁即係當然呢個客家佬走佬事件，咁啊亦都有一啲嘅睇法，就係當時。建國保羅就同我講：喂，卡一佬走緊咗條數，不如我哋幫佢籌期啦，咁樣幫佢還頂緊翻條數翻嚟啦，咁樣。哇！我真係唔揾可能唔會同佢籌期喎，即係你哋同佢好兄弟嘅，你搞緊掂佢。佢爭人哋錢係嘛？佢走佬，佢爭啲網友嘅一啲嘅旅行嘅依一個費用，要 MHK 幫佢頂。你諗下，我啲股東會唔會放過我？係嘛？即係第一依一樣嘢，同埋依一個係佢自己個人嘅依一個問題，佢自己要搞翻點嘅冤有頭債有主，係嘛？佢只係同我哋合作嘅一個嘅網台主持，我幫佢宣傳佢依一個嘅旅遊嘅依一個嘅項目，係嘛？佢走緊咗數，然後跟住要我走數，咁即係換句話講，係嘛？屌你老尾閪，你喺 TVB 賣廣告，係嘛？然後跟住你當旅行社執撚咗粒。然後跟撚住啲屌你老味閪買撚咗團飛，諗撚住佢出發去台灣去玩嘅呢個嘅旅行團嘅團友，走去叫屌你老母邵逸夫屌嘔翻條數俾你，你諗通唔諗通先？咁我梗係唔諗制啦，大佬啊，係咪先？咁可能佢哋蘭花系啲人就覺得我屌你老啲，即係咁撚都唔諗幫拖啊，都未諗頂係嘛？咁啊，依個我就冇考證嘅，我個人嘅推測嘅啫。咁但係我知諗到呢件嘅事件之後，我講撚咗唔諗幫啊。 啊，客家老找數咧，見過保羅咧就係冇撚再上過嚟 MHKTV 噶啦。咁我諗問佢真係唔撚開心都未定啦，即係佢會覺得，喂、哎，我哋咁撚撐你，你要有啲咁嘅事，咁你即係唔撚睇翻翻佢啊，如此類推。咁但係我又唔撚知你，屌你老尾，你客家佬點撚樣會走撚咗？係咪你爭人啲咩嘅數？你又冇撚講我聽條數有幾撚多？而家跟住依一鑊嘢又要我近，咁即係有幾撚多條數可以近呢？即係我嘅難處有冇人幫我去諗呢？咁當然啦，客家佬走數事件，咁啊，即係將來會有機會會同各位嘅老友記去交代啦，咁樣。咁啊，自從阿啤梨即係嗰日同我講嚇，即係哇，我哋要走啦，如此類推嘅大計啊。咁當然即係我哋都睇翻，原來佢係冇撚簽過 contract 嘅。無論我個同事點樣樣去逼佢啊，佢都係唔撚簽嘅。咁所以佢就話要即刻要走。咁你即刻要走啦，咁即係有啲數嘅。當然即係亦都之前喺節目裏面有同人講過啦，有一啲嘅收咗翻嚟嘅月費要差唔多要拆翻翻俾佢，大概180,000左右嘅。咁亦都係因為冇 contract 嘅班，你又走得咁撚突然，你都唔撚自在啦，又埋骨灰音，又依一樣嗰樣那樣，咁即係當然冇撚咗 contract 嘅依一個嘅合約性，咁我哋都冇乜責任即係要將依啲嘅錢爭你嘅翻翻俾佢。咁當然俾你都好大方嘅，如果你覺得好撚窄嘅，你手頭唔撚方便嘅，有先還啦，冇咪唔撚還咯。咁我而家真係冇啊嘛，咪唔撚還咯，就係咁撚簡單。咁但係即係。呢、这、一個就係合作搞《啤梨晚報》整體故事嘅呢一個嘅發生嘅大綱大概嘅來龍去脈就係咁樣啊！咁啊，即係有冇一啲嘅嘢會遺漏咧？咁我又即係諗唔到有啲咩嘅事件係即係喺呢件事件裏邊係特別去遺漏。咁但係可能我自己諗翻轉頭，點都好，點樣樣嘅合作都好，一諗定即係大家喺公事上邊嘅工作嘅合作。就一定要有一個嘅白紙黑字嘅依一個嘅 contract。我喺成件事裏面我冇做到咁撚緊，逼佢去簽合約。主要第一樣嘢，如果我知撚到佢唔肯簽嘅情況之下，我逼佢，即係大家就搏反面，係嘛？我亦都預撚咗佢會走嘅一日。只要即係佢唔係做啲好對公司唔住或者對我唔住嘅，其實我都有諗過冇撚追究。就當即係咁撚多年，你幫過 MHKTV 之前做嘅所有嘅汗馬功勞，我一次過即係回饋翻俾你幫你搭撚咗一個嘅棚，幫你聚撚咗咁撚多嘅觀眾，幫你有一個嘅 platform， 你可以之後喺佢哋身上面點樣樣去揸牛奶啊、搣脂肪啊、養肥你啊，咁依一個邊一個去睇佢係大家佢同佢之間嘅一個嘅緣分。咁但係即係只有寄望嘅一樣嘢就係即係隨住個世界越嚟越艱難，揾錢係越嚟越難係嘛？即係據稱佢都話好似做生意做得好撚好。咁我真係只可以寄句一句嘅啫：君子好財，取之有道。所有嘅嘢過得住自己好似對一對門咁樣，自己行得過去，俾人行得翻入嚟。千祈唔好做埋啲即係有違良心，又或者係即係揾人問柒嘅嘢。咁我諗呢一個嘅態度咧，係每一個人咧都應該要營商做任何嘅嘢都應該要秉承住一個嘅正確嘅態度嘅。咁當然我哋都好珍惜啦，即係同佢合作嘅呢一個嘅咁撚多年嘅呢一個嘅開心嘅呢一個嘅 experience 啦。有時就會諗一啲好好嘅 experience。咁大家而家始終都係分道揚镳。係嘛？你有你嘅忙碌，我有我嘅依一個嘅自由自在。咁只有祝佢好運啦嚇！即係嚟緊喺香港裏邊23條就嚟緊啦。咁即係究竟依一個香港政府容唔容得喺本土裏邊即係批評香港嘅一啲嘅時事嘅人咧即係始終喺香港裏邊 criticize 政府屌緊住中共就容唔容得到呢？咁即係要睇今年喺呢一個23條立法究竟阿啤梨就喺呢一個嘅香港本土做啤梨晚報係乜個安全嘅呢一個嘅情況啦。咁據稱我已經冇聽佢節目好多年啦。咁佢已經收緊咗火，或者係即係指桑罵槐即係又就講啲嘢就插不着邊係嘛？即係唔敢即係開聲屌噶啦係嘛？依、这、一個嘅借紅打黑係嘛，即係咁樣樣嘅做法，咁我亦都冇乜聽過佢嘅依個做法嘅嘢。咁而家佢可能係主力變緊咗個購物台，咁仍然只要佢賣嘅嘢係有良心嚇，賣嘅嘢係安全嚇，食唔撚壞人係嘛，即係有質素嘅。咁我話鳩知你做乜鳩嘢啦？咁即係其他嘅嘢都係佢自己咁撚大個成年人自己要睇路啦，係嘛？咁anyhow 咁今日就講翻即係以前創立依一個嘅啤梨晚報。即係嘅大概嘅一個嘅故事，咁將來醒起再有啲咩嘅得意嘅嘢啊， 又或者在里面可以想到什么东西的个人的啊 topic 啊，即是在这个再 spin off 出来，在第迟一点的这个十周年月历史，涉到空虚网台月历史，再跟大家去分享。除了一个啤梨即是没签到 contract 走撚了之外啦，当然还有这个的沈国成一级赛马方程式，适当的时候我都会讲讲这条的撚屌又是屌你老尾閪，是吧，没签 contract 走撚了去。而我这个的同事始终都冇谂办法逼到佢两个签约咧，咁我亦都好捻大嘅责任嘅。咁啊，呢位同事咧，即系啊，佢都喂搞捻咗一镬，跟捻住第二镬都同佢咁捻样，我真系仍然都当佢小朋友，啊，对佢几好。咁你谂我个宽宏大量真系几捻紧要。咩 anyway 咧，就算讲真，佢要唔捻捞系嘛，就算签捻咗 contract， 佢真系要走，唔捻通你真系屌你老闆閪，嘥律师钱去告鸠佢哋咩？系嘛？咁所以即係有時佢哋唔簽就錢得佢哋少加。我哋所以你簽撚咗你要走嘅，我亦都未必會告鳩你。咁但係俾人哋嘅感覺，你就可以睇撚到，無論沈國成又好，或者依一個嘅嚇馬健賢啤梨哥，兩個對誠信呢一樣嘢嘅依一個嘅睇法有幾看重啦。好啦，今日係咁多，咁啊過多兩個禮拜，咁我就應該如無意外咧，我就會喺日本啊，日本可能就睇下會唔會有時間抽到出嚟做依一個嘅啊網台血淚史啊，到時即係或者我可能會喺揾下總理嚇，即係傾下偈喺台灣錄一集網台血淚史都未定。咁啊，祝大家喺2024年持盈保泰，出入平安，主佑各位平安喜樂。 逢星期一至五黃昏6点到8点，唔扮高深，但求均真，啤梨漫步。节目主持人啤梨林康正 做节目一向准备很多资料嘅，但系对我嚟讲咧，第一我真的冇时间，嗰阵时仲有间地产公司、条餐厅嗰啲閪嘢啦。第二咧，基本上我认为咧，即系做你老母中国人真的太容易了，顺手拈来即时反应，就咁样，即系屌你喺上面求其啊，上咩强国风情马度揾集片都可以做十集节目嘅。OK， 咁但系我成日听见喺街度望碰见啲网友咧，啲网友都话最中意嘅节目就系做你老母中国人。最喜歡就是中華自豪榜，咁其實無他嘅，即係反映出你哋班撚樣嘅心胸係幾撚狹窄，幾撚偽善，幾撚歧視我哋偉大嘅同胞， 自以為是啊！ 屌你老母， 自以為有優越感， 所以我就即刻整翻套立撚十的香港人。我同大家講，所有中國人嘅欺行，全部可以反映喺你香港人身上面。屌你媽，你香港人識個屁啊！我都唔識講佢嗰啲啊，識嗰啲狗嗰啲匪語啊，是屁嚟啫！屌你個憑乜撚嘢？ 我算個屁！ 憑乜撚嘢咁撚招職啊？你睇下頭先，我真係好撚自豪。首先，咁呢度喺邊度啊？唔使講啦，我哋之前都睇過啦。林康正、東涌，咁點解東涌突然間咁多旅行團咧？ 嗰、那個設計橋啦、 啊，最主要係條橋。咁而家據我所嗱，據我哋所收到嘅資料咧， 其實同翻啲咧即係冇俾錢訂閱呢個啤梨漫步嘅朋友講啦。咁其實我哋啤梨漫步有四節嘅，每逢星期四咧，我哋都會有一節咧叫啤梨文化環節。咁其實咧好少啤梨文化環節會 free 出嚟嘅，因為通常咧比較重要嘅都係會講翻啲時事嗰啲大家有興趣啦。但其實每譬如我依家因為逢星期四都會做啤梨漫步啦。其實每個禮拜我哋都會講一套戲或者一套劇，或者可能分享一啲對於文化或者係一啲南文化作品嘅一啲睇法嘅。咁所以大家真係即係如果有興趣關於呢方面嘅嘢咧，其實你就可以訂閱呢一個嘅啤梨漫步啦。咁你就可以睇到我哋每逢星期四第三節或者第四節嘅文化環節噶啦。咁啊，但係今日咧我就想咧 係五十八。嗱，我哋有賽馬環節啲 tips 又好，有歷史環節，我新家星期一，依家又有文即係平時有文化環節，其實啤梨漫步好撚多嘢。 我唔知道點啦，即係總之咧，我今日咧就即係特別咧，就將我文化環節其實原本想講兩樣嘢嘅，一樣就講 Doctor Strange 啦，咁就留翻 係 啦，奇異博士我哋會後面講啦。咁但係咧，因為另外一個我想同大家去講嘅作品，啱啱今日今個禮拜睇完，咁啊想同大家分享嗰時就特別將啤梨漫步嘅其中一部分調喺前面，因為我覺得都同我哋今日講嘅政治有關嘅。咁呢一套叫咩咧？就叫做咧。機動戰士跟林之鐵血之孤兒，其實咧佢叫鐵血之孤兒嘅原因咧，就因為咧佢入邊嗰個古仔入嘅主角啦。